第十课，别找了，手机在桌子上呢。 Lesson 10. Stop looking for your cell phone. It's on the desk. 一，听力。 1.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 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 我们家有三个人。 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 看电影对学习汉语有帮助。 看电影对学习汉语有帮助。二， 妈妈，别走了，我们休息休息吧。 妈妈，别走了，我们休息休息吧。三， 妈妈正在准备午饭呢。 妈妈正在准备午饭呢。四， 张老师的手机在桌子上呢。 张老师的手机在桌子上呢。五， 你的衣服我帮你洗了。 你的衣服我帮你洗了。 第二部分。 Part 2。 第六到十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 Questions 6 to 10.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 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六， 别看电视了，长时间看电视对眼睛不好。 好的，我去睡觉了。六， 别看电视了，长时间看电视对眼睛不好。 好的，我去睡觉了。七，明天的课你都准备好了没有？ 还没有呢，正在准备。 七，明天的课你都准备好了没有？ 还没有呢，正在准备。 八， 医生，这个药怎么吃？ 饭后吃，吃药以后两个小时不要喝茶。八， 医生，这个药怎么吃？ 饭后吃，吃药以后两个小时不要喝茶。酒，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 今天有朋友来我家吃饭。酒，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 今天有朋友来我家吃饭。十，你看见我那件红色的衣服了吗？ 我帮你洗了，在外面呢。 十，你看见我那件红色的衣服了吗？ 我帮你洗了，在外面呢。 第三部分 Part 3 第十一到十五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11 to 1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 Example 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 小王,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 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小王's cup? 十一，大卫，不要看电视了，去睡觉吧。 看电视对学习汉语有帮助，我再看一会儿。 大卫为什么要看电视？ 十一，大卫，不要看电视了，去睡觉吧。 看电视对学习汉语有帮助，我再看一会儿。 大卫为什么要看电视？ 十二， 我想喝茶。 医生说吃药后一个小时不要喝茶。 男的为什么不能喝茶？ 十二， 我想喝茶。 医生说吃药后一个小时不要喝茶。 男的为什么不能喝茶？ 十三，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我昨天晚上放在桌子上了。 桌子上没有，你看看床上吧。 女的的手机在哪儿？ 十三，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我昨天晚上放在桌子上了。 桌子上没有，你看看床上吧。 女的的手机在哪儿？ 十四， 过来喝杯水，休息一下吧。 我不累。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四。 过来喝杯水，休息一下吧。 我不累。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五。 你别忙了，我不在这儿吃饭。 菜很快就好了，吃了再走吧。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五。 你别忙了，我不在这儿吃饭。 菜很快就好了，吃了再走吧。 女的是什么意思？